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16号分别会见前来参加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墨西哥朝委会主席、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缅怀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同志尼泊尔全国委员会主席、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及其一行，并进行了交谈。